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捧场同埋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我咧自己喺《风云歌》有啲咩意犹未尽嘅话题咧，会喺个 Patreon 嗰度同各位深入分享。啊，呢两日咧就全球咧就系集中注视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世嘅丧礼，包括美国总统在内，欧洲许多嘅官员啦，同埋啲领袖啊云集一堂。我哋睇到咧，哇，睇下边个出风头出得最多，咁梗系 Donald Trump 啦。啊，从泽连斯基影嗰张咧，系好似神父接受啊信徒告解嗰张相啦，然后马克龙啊、斯坦默啊等等咧倾巢而出啦，意大利嘅靓女总理啊梅兰妮啊等等咧，系好似明星云集啊，好似咧下边万千星辉耀东华咁样样。嗱，而家我正如我哋上一集喺快讯嗰度讲过，呢啲系喺战后出生一代，特别系六十年代之后出世，佢哋咧喺个安逸同埋富裕嘅环境咧长大，呢班咁嘅西方所谓嘅精英，一系做咗总统首相，一系咧走去咩 WTO 啊、WHO 啊嗰处咧，系做班口水嘅官僚，呢啲咧唔系第一流嘅领袖嚟嘅。你睇睇咧，系见身喐就唔见尾巴。正如我哋上次风云快讯讲，自从泽连斯基白宫受辱啊，眨下眼就过咗个半月。你见到欧盟啲国家有冇做过啲乜嘢嘢去应对啊？呢个普京对乌克兰持续嘅残酷嘅轰炸同埋侵略啊，冇啊！反而我哋见到咧，美国系有做嘢，巴拿马运河咪即刻收翻咯，然后美国同菲律宾联合军演咯，吓喺呢个美日之间啊，喺西太平洋几场军演啦，系嘛？起码佢有做嘢，国内里面咧系冚当呢个哈佛大学嘅左交。嗱，你唔好理佢做得成唔成功，你唔好理佢个手段系咪粗暴。吓，而家呢个世界我哋睇下，吓嗰啲咁嘅领袖就系有做嘢同埋唔做嘢嘅分别。唔做嘢咧就系吹水，然后咧成班人影相、开论坛、开会就当做咗嘢。嗱，而家最新就系中国香港特区嘅特首。25号喺中国浙江咧，就整咗一个叫商业推介啊吓嘅一个展销会，系嘛？咁咧佢自称咧就香港系一个超级联络人，可以协助大陆企业咧系拓展新兴市场，就突破咧美国封锁。嗱，呢个咧即系香港特首嘅人工咧，即系连埋津贴咧，每一日平均系20000蚊嘅吓。咁如果你话出访呢啲咧啊，就计埋飞机啊。旅途啊，同埋夜晚五星酒店啊，呢啲活动咧，你去到浙江大陆呢啲地方啊，一日咧，你个人工就20000银啊，然后咧，你而家自己都讲噶嘛，以结果为目标，你要讲 KPI， 香港嘅纳税人同埋立法会应该预期啊，就睇下你而家多次出访外游，包括去柬埔寨、老挝，早前咧去东盟国家。到底有几多生意合同咧，系带翻翻嚟？咁原来咧，今次咧就去浙江咧，就个名堂唔同啦。咁啊，除咗咧系向大陆宣传啊，香港继续可以成为至少系浙江嘅对外联络人之外咧，仲有更大嘅国家任务，系嘛？呢个国家任务系咩咧？佢自称啊，特首亲自同杭州陆小龙嘅企业代表交流，邀请佢哋嚟香港落户同埋拓展业务。咁中国香港特区嘅创科界咧，对于今次特首出行咧，都非常之关注。皆因为杭州喺多个 AI 同埋高科技啊，嗰啲尖端嘅科技，嗰个发明啊，或者创新啊，当佢系发明先啊，就迅速崛起。咁中国香港嘅北部都会区开发可以借鉴其成功嘅经验。嗱，睇下呢几句咧，我哋再用嗰啲实践啊。同埋用个常识去分析下，到底里面有几多水分同埋泡沫，有几多实质内容。首先咧，请各位睇下呢张相先。嗱，呢张相咧，我睇到你明明咧，你系访问浙江，就为创科取经啊，同埋咧，就为咧香港宣传啊，有一个联络人。但你睇下隔篱仲有啊，除咗李家超之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又上埋去。 啊，這個呢负责入境海关另外一个曾国卫呢又上埋去。嗱，呢张相你睇到三巨头呢坐喺前面。后面呢仲有一排啊，你睇唔到啲唔知係咩人嚟喎。有一群呢年轻嘅男女喎。嗱，第二排呢就有1、2、3、4，我哋见到呢有四个书卷器啊。相当之浓郁同埋呢样貌坚好嘅女仔喎。后面仲有呢仲有两名男子喎。后面坐喺两排嗰啲系咩人嚟呢？系咪特区政府见习生呢？定系香港创科界嘅代表呢？定系大陆方面啊系派出嚟嘅翻译呢？系咪将呢个广东话翻译为广东话嗰啲专业人才呢？你睇睇三个名牌。陈国基、李家超同埋隔篱呢位就叫曾国卫。三巨头上晒去就宣传香港系超级联络人。咁我记得咧，当年啊，好耐之前咧，就马尼拉咪发生过一场旅行团枪击事件嘅，杀咗十几个，即系10个8个香港啲人质。嗰阵时啊，特首梁振英亲自走去见啊呢个阿基诺三世嘅时候，都系带两个人嘅，一个叫邱腾华，啊嗰阵时经济事务发展局局长，另外仲有一个咧系邱腾华嗰啲助理。我哋见到咧就三个人。就被阿基诺三世下令咧，佢哋坐喺对面一张梳化，然后咧系好逼仄咁样咧，系接受菲律宾总统嘅训话或者咧系交谈。嗱，呢张画面当时已经俾人笑，就话咧梁振英点解咧带埋两个咧系被菲律宾总统冷待？但系你笑还笑，你睇到咧，起码都系得三个人去啫，就是、特首带住经济事务发展局那个邱腾华同埋另外一个。而家唔係，而家你去到呢個杭州啊，呢啲參與呢啲咁嘅吹水嘅會議咧，係帶埋兩個，一個叫政務司司長，使唔使帶政務司司長啊？唔需要啊嘛。另外嗰個主管啊，入境海關啊呢啲咧，係嘛？係講緊緝私啊，又或者呢個貨櫃碼頭有幾多嘢嚟啊？嗰個曾國衛又去埋嚟做乜嘢咧？嚇，同埋後邊呢扎女仔同埋男仔係咩人咧？是中方的人员呢定是香港呢？嗱，创科界啲老细呢就自己傍水上埋去想偷收消息啊，呢啲就情有可原嘅。之但呢呢度首先就是个公帑嘅问题。正如我哋讲梵蒂冈啊，你20几个欧洲国家嗰啲领袖去晒，然后呢喺度做 show， 貌似呢係好似关怀乌克兰战争係冇用嘅。如果你有诚意嘅话，你见到难得 Donald Trump 都埋嚟。同埋泽连斯基又喺度，你应该喺丧礼之后加时一日，另外咧成班人拉去罗马嗰度开会，专门就乌克兰咪个和平问题系达成一个紧急嘅协议。呢啲系叫做嘢，但系冇做到。成班人，你正如我喺风云快讯嗰度讲，你哋摆出呢个咁嘅口水阵咧，嗰、那个普京咧系睇你唔起嘅，佢一定唔会同你和谈，佢一定加强前线嘅总攻。嗱，而家呢個咧就係啦，我哋睇睇咧，今次呢個叫做幫助中國企業突破美國封鎖。阿鮑生，你覺得今時今日嘅香港仲有冇咁嘅資格咧？話幫大陸嘅企業突破美國封鎖啦？首先講呢樣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嗱，我啊唔識啦，唔識咩叫創科先啦，但係我知道咩叫做爆響口。嗱，依個比較廣東話嘅字眼，咁我翻譯嘅意思，如果用翻語體文嘅意思，即係叫做事先張揚啊。嗱，我明明点解咧？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理解噶啦。喺1950年，当呢个中联办啊，嗰啲郑雁雄啊，佢喺度讲紧霍英东啊，点样去为国家走私或者系为国家运送物资嘅时候，究竟当时嘅霍英东有冇事先走去中国大陆访问？访问完之后，跟住向记者讲：我哋嚟紧咧，我哋就会为呢、这个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破联合国及以美国为首的美帝的物资封锁，于是我们将物资源源不绝送往中国，以及支援在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是这个叫做北韩的地方上面作战的解放军志愿军士兵呢？不会的嘛，因为你做紧乜嘢啊？你做紧一样嘢叫台底上面的交易，或者我们叫灰色地带的交易。再难听啲叫走私漏税嘅交易，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中国已经面对紧美国嘅关税战，同埋香港亦都唔例外。咁嘅情况之下，香港就算真系要做呢个超级联系人，或者真系要 暗中做白手套，为中国大陆排难解番。你冇黄豆，我入黄豆；你冇呢个IC啊晶片，我入晶片。啊，你冇乜嘢，我入乜嘢。啊，唔紧要，猪肉都帮你入。但系从来冇人咧，嗱爆响口，事先张扬，未做咧就当庆功咁样，带齐晒啲官员向全世界宣布。而家你当全世界唔识中文啊？佢会将中文变成英文，将成个报告摆上去美国国务院嗰度噶嘛？咁 Donald Trump 会知噶嘛？咁你呢一招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咪好快咪收旗冚牌咯？咁将香港列入埋一样嘅制裁名单，或者系封锁咪得咯？喂，边有人咁样噶？系咪先？ 因为当日啊， 你件事做唔做得成啊？我用逻辑咋？ 系你讲得好啱，我好同意。因为咧，中国方面而家大力宣传紧1950年嘅时候嘅爱国啊，商人英雄霍英东。霍英东嗰阵时做紧嘅，亦系突破美国封锁，同你今日中国香港特首公开讲嘅一样，一样系你都想话香港突破美国封锁，帮大陆系咪？嗱，我当你有咁嘅能力啊，系嘛？首先，美国已经将香港同大陆严重捆绑，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啊！你话香港有能力而家啊，系帮大陆突破美国封锁咧？咁广州都嗰个市长、市委书记都一样有能力话，都一样可以话我哋都可以帮大陆突破美国封锁，系咪？呢个第一系嘛？霍英东嗰阵时突破美国封锁，一个好大嘅前提就系香港系英国嘅殖民地，记住系殖民地，唔系乜嘢殖民管治。OK， 嗰阵时因为香港扯住支英国旗。所以美國咧係俾面俾英女王，嗰陣時唔係英女王啊，仲係英皇啊，佐治名下嘅葛亮雄政府。所以咧，再加埋嗰陣時嘅港督隻眼開隻眼閉，佢亦都明白啊，香港地處於紅色中國同埋美國嘅夾縫中間嗰個敏感啊，同埋嗰個微妙，人哋識得 handle 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啦，霍英東冇開過記者會，就係話而家咧嚇，我而家要進一個愛國啊艇家。商人的一个呢中国人的原则和风骨的义务。我现在宣布要突破美国对这个呢红色祖国的封锁。他没讲过。这些是什么 ?common sense。Donald Trump 所讲的这个叫常识。啊、不过不紧要的现在呢你最重要的是叫交功课。交什么功课？是交网络新闻和图片影像资讯的功课。 啊、 等于呢嗰班咁嘅歐盟啊，同埋斯坦默咧，去到梵蒂岡，亦都係向自己嘅選民交功課。只要咧，你俾啲記者影到佢喺度自知浸浸啊，嚇喺度拍住阿澤連斯基膊頭啊，然後又對住 Donald Trump 怒目相視啊，咁咧就已經向各自嘅法國、德國、英國嘅選民交個功課。嗱，我哋為咗你出頭啦，我哋而家講緊啦，你喺呢度做 show 泡沫吹水咧，嗰頭普京咧係用行動。嚟到反擊你哋呢班左膠嘅口水，就係、是、不斷向烏克蘭去幾乎發射導彈襲擊，就係咁啫嘛。呢啲就係叫 talker 同埋 doer 之間嘅重大嘅分別。talker 把口喺度講 ，doer 就 bang 重锤做嘢嘅，講多兩講啊 ，bang 揼多兩锤，嘈咩啊？再講口水啊，再嘥唔嘥口水啊 ？bang 揼多一锤。所以呢个咪就系弱肉强食嘅世界咯。 呢啲官员或者呢啲智商咧，就系咧讲咗当做咗。 系啊， 因为即系冇可能咧。 好好捞啊！而家英国首相份工好好捞噶，法国总统又系好好捞噶。对内你就话啊，我支持变性，我支持 LGBT， 又开放几个位咧，系俾呢啲所谓弱势族群入嚟，然后咧就走去伊斯兰啊嗰啲祈祷嗰阵时候，我就搭粒裤巾。就走去咧參與祈禱，表示大愛包容，咁就做咗嘢噶啦。呢啲咁嘅陋習啊，就係、是、由克林頓，特別係由奧巴馬時代開創。而家全個世界，除咗俄國同埋中國，其他全部都係咁。所以俄中兩國睇你唔起係有道理嘅。 喂，如果我係佢哋阿爺，即係我係要你幫我突破封鎖，我真係多得你唔少。即系我打个又打个譬如即系有个老公啊，俾个老婆经济封锁，出咗粮全部没收，唔准买模型，唔准买跟抌嘢。跟住我咧就好心啊，想帮佢突破封锁啊。我于是走去咧去探佢屋企啊，走咗入去之后咧，跟住咧向所有人宣布啊，嚟紧咧 我会帮你突破封锁，啊，将啲模型咧偷入，混混地入你个屋企里边，嗱，帮你收埋喺边度，阿嫂就听到嘅。咁你谂下，咁样系咪帮你啊？帮你定害你啊？系嘛？暴露嘅真系，唉， 呢个世界咧系一个吹水嘅世代。点解吹水呢？啊，我认为嗰个原始罪人就系 Steve Jobs 啦。乔布斯自从将啊呢个成个电脑网络搬咗个手提电话，你日日有 WhatsApp 群组，有 WeChat 吓，一阵咧有 Deep 呢个咧DeepSeek 吓，里边咧呢样讲嗰样，嗰阵时就系 QQ 啫嘛，你记唔记得 ？QQ 咧系事必有重要嘅事咧，系要沟通吓。QQ 同埋 email 咧系 啊，仲有样 系 ICQ。email 咧系你系有事嘅时候，譬如话你倾紧生意。你是对方通知一件事，这个是用 email。而家你进入 WeChat 和 WhatsApp 的时候呢，就有你冇你，每日朝头早呢就祝君早安，然后呢清明快乐，然后呢就七巧节快乐，然后中秋快乐，这些呢 文字快乐 是不需要的。是不是，即是现在进入这个叫 WhatsApp, WeChat, emoji 的时代呢，就是全民一起吹水。有你冇你，是不是都吹了先。嗱，而家就係啦，呢、這個咁嘅風氣，我亦都唔會怪中國香港特首李家超，因為你只不過 join 咗嗰個潮流嘅啫，係咪啊？嚇嗰陣時，你由林鄭月娥已經開始吹水啦，就話 reconnect 啦，係嘛？佢話佢 connect 啊，嚇口口聲聲強調嗰個 connectivity 啊，佢將啲西方左膠嘅理論借一隻字出嚟，向中國香港特區一個好崇洋嘅地區嚟嘅，中意將嗰啲哈佛 textbook 嗰啲名詞攞嚟吹嚟吹。结果你 connect 乜嘢啫？你有 connect 到咩？你而家李家超话系成为联系人，同中国喎，系咪执翻啊？阿林郑月娥，你家姐嗰句 we connect 出嚟炒咧？ 如果有心， 就算吹水都冇新意，系咪？ 有心帮祖国，有心真系做超级联系人，做白手套，暗中啊将啲物资好似当年霍英东咁运翻中国，就唔系你本人去，亦都唔会带咁多局长去。你是但揾一个常备或者副局长啊？突然间就放佢大假，跟住佢啊，完全唔会通知任何媒体，自己走去叫密事啊，循环晒成个浙江、上海、宁波，见晒嗰啲大陆嘅官员，同佢讲将来啊点样点样嗱，你哋咧个海关识做，跟住咧点样我哋入货，入完货之后咧沿住点样，跟住咧源源不绝咧就送上嚟，倾好晒，到时咪水到渠成咯。呢啲就真系叫做突破封锁嘛。 首先咧，吹水呢样嘢咧，我当系林郑月娥啲政务官啊，系一种陋习啦。而家呢位特首系警察出身啊嘛，警察几十年殖民地政府嘅 training 咧，系讲行动，唔系讲空言噶嘛。嗱，譬如话，我想请问阿李家超阿 Sir， 如果你嗰阵时当差嘅时候，系准备一个咧叫做灭罪反黑大行动，就 系 咧向油尖旺啊各个三合会社团咧。是在明年1月1号开始是派入大量的卧底，是吧，派那些僆仔一些辅警是 train 他们，又入到去各大堂口那里是做蓝灯笼，是取得各大堂口的阿公顶爷啊，是吧，这些双花红棍啊，426等等的信任，收他们做僆，然后在各大堂口夜总会等等呢是接收情报，然后及时是话给警方旺角警署听。你会唔会事先警方整一个咧？吓、啊，呢、这个咧记者会就系、是、咧嗱，我哋而家香港准备香港皇家警察，香港警察系将会大举向黑社会宣战，就系、是、咧会派出咧至少500个卧底，系做我哋啊警方同埋罪案之间呢啲咁嘅黑社会之间嘅地下秘密联络人。所以你哋全香港市民，你哋定有我哋皇家香港警察喺度。香港一定啊，系唔会成为吓烧杀掳掠嘅犯罪天堂？你会唔会讲啊？ 系啊， 你有冇睇《无间》？你有冇睇《无间道》嗰场？ 2025年系超级卧底年啊！我哋将 会 派出500个卧底去对付黑社会啊！会唔会咁讲啊？你做咗都唔会讲啊，做完都唔会认啦，系咪啊？ 你有冇睇呢个叫《无间道》第一场？相反， 伏到五体投地。 相反，江湖社团要派几个卧底渗入警方嘅时候，你睇第一场，阿曾志伟心哥训话对住嗰阵时陈冠希，系嘛？佢都喺个秘密场所嗰度咁讲噶。 佢唔会咧系揾一晚啊喺呢个啊旺角揾个厅啊吓，召集埋其他三山五岳嘅人士，我哋大家商量系嘛，然后咧嗱咁样唔会讲噶，呢啲嘢属于叫 clandestine 啊，叫做咧秘密行动。点解？因为而家美国已经向你宣战啊，美国已经话你中国同香港系捆绑，你自己都识讲啦，系战争嚟噶嘛。夏宝龙已经落咗嚟为香港而家嘅状态定咗性啦。而家唔系美国想攞我哋关税啊，系要攞我哋条命啊，攞我条命系战争。你特首出身警察，你系咪应该带？你冇唔会好似阿林郑呢啲政务官呢啲废柴咁，净系吹水，系咪 ？You deserve better than someone like 啊呢个林郑月娥或者英国首相。 operation 噶嘛，你唔系净系吹水噶嘛？ 你系 operational 嘅人，系咪？好啦 ，OK， 咁当我哋呢度讲得早咗啦。或者，哎，你有两个，你唔好咁心急，你俾啲时间俾特首咧做嘢，得冇问题啊？当我哋头先呢一番咧，系啊，即系非常之爱锡香港，系一个咧警示。或者你俾三一个月之后，咁你交出啲 KPI 嘅成绩，你而家话啊嘛，系创科取经系嘛？就希望亚洲陆小龙咧系嚟到杭州陆小龙啊嚟到香港落户同埋拓展业务，系嘛？皆因为你而家都知道啦，杭州多个 IT 嘅前线咧系送出国去，咁就得啦。好近城隍庙嘅咧，最近喺杭州浙江大学出身嘅呢个叫 DeepSeek IT 奇才叫梁文峰，啊，梁文峰咧就震惊全球，就咧佢呢只叫幻化良方，不但咧系做咗一只 DeepSeek，啊，完全可以咧系 challenge 美国佬嗰只 ChatGPT。啊！而且佢仲有一个对冲基金，可以讲话高科技同埋金融咧系双翼齐飞，系嘛？咁而家咧 DeepSeek 咧就已经宣布幻化两方喺全国咧系招揽人才，吓北大、清华同埋咧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佢讲到明，佢里边用嘅人才唔系来自美国嘅机构，呢个就配合咗夏宝龙主任所讲，而家我哋对美国系一个战争状态。美国不再是盟友，亦不再是伙伴，因为他做了初一，我们要做十五。所以呢他这间 AI 的企业幻化良方声称是用最高薪酬去聘任全国的人才。你现在李家超如果去完杭州，你这么大棚人，政务司司长都劳师动众，你即刻捉住这个梁文峰或其 CEO 三日两夜，跟住翻到落嚟，揸住张合同喺嗰个高铁站嗰度养。而家我已经得到梁文峰中国精英吓，佢应承系投资未来两年喺香港咧，系投资最少咧系50亿吓，同埋喺一个月之内，呢个咧幻化良方将会派出一个咧雇佣嘅团队落嚟香港咧，系深入会见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是从事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同埋 computer science 嘅人，然后咧逐一咧系会见吓，准备佢仲话希望第一炮可以喺香港咧系请到50个历呢个来年啊六月啊毕业生，就然后入杭州嗰度工作。嗱，起码呢啲就叫 KPI 啦，系咪啊？你而家入到杭州啊，揾啱地方，揾唔啱陆小龙。而家唔止幻化良方，仲有其他大陆嗰啲一窝蜂。除咗梁文峰一条友起朵，仲有佢啲张文峰、黄文峰、陈文峰咧，系面世。仲有大陆而家最近咧，你收到好多啲短片，参加马拉松长跑嘅机械人，识得打关斗嘅机械人，可以喺少林寺里边咧，同嗰啲和尚一齐嘅18般武艺嘅机械人，威到咧系识得飞天嘅。啊，你而家特首落嚟，如果睇 KPI， 你应该咧系话俾香港人听，系嘛？而家咧中国啊，系以浙江为基地啊，呢啲咧 AI 嘅机械人，几多间公司将会喺香港落户？呢啲咧就叫应对。对于时代啊，唔好讲话大陆啦，系嘛？时代呢个高科技嘅新挑战，呢个应对，唔系得个吹水两个字嘅。嗱，我话你系美国啦，我成日都话美国，你唔好理 Donald Trump 点样样黑人憎都好，但系佢呢度个几两句有做嘢。你睇下欧盟有冇做嘢，佢冇做嘢。佢点做嘢呢？当你呢个幻化良方一宣布呢个 DeepSeek 啊， 美國的 OpenAI 和甲骨文兩間大企業的 CEO 即刻會見 Donald Trump 的政府官員，準備是投資$5,000 億元是跟美國政府聯合搞這隻叫星際之門，英文叫 Stargate， 還有是開放這個叫私人投資，在應承在德州和其他地區成立數據中心，準備是製造100,000個職位。這個是美國人應對梁文峰為首的所謂 Deep Seek 的一個火速的行動，這些就叫行動，是 KPI。有条数出嚟，呢啲就系美国人嘅作风。点解美国佬而家睇唔起欧盟咧？点解佢仍然系世界嘅霸主咧？呢样就系佢嘅本钱。佢讲得出就做得到。吓，当然里面有啲啊做唔到嘅。譬如话，喂你台积电啊，系泵$1,000 億咧。如果我系 Donald Trump 咧，就要啊3个月督促佢分期睇啲水到未。但系呢个咧系整个美国嘅国家行为嚟嘅，系咪啊？ 仲有一点啦，一个归根究底嘅香港嘅定位问题，其实会唔会一个美丽嘅误会呢？而家根本去到浙江去访问嘅所谓陆小龙呢啲咁嘅科技嘅企业，系人工智能啦、高科技啦、呢、這个 AI 啦、等等呢啲咁嘅项目啊，其实从来都唔系香港嘅强项，亦都唔系呢100年嚟咧香港行嘅方向。嗱、高科技系有深圳。有呢啲咁嘅浙江同埋发展緊嘅人工智能，其实喺所谓佢哋阿爺嘅部署或者里面嘅潜规则唔讲出口，其实唔需要你香港走呢条路，亦都唔应该去走呢条路，因为你冇咁嘅底同埋冇咁嘅人。其实香港嘅超级联系人角色，其实我哋已经讲完啦，即係食四方饭同埋联系欧美。最重要嘅角色就係你要搵外国嘅单返嚟，而唔係返去中国大陆呢同浙江啊、宁波呢啲呢就揾佢哋嘅單，嗱錯咗方向啊！其實你呢個外訪咧，係應該向歐美嘅，喺尤其喺今時今日咧，當中國同埋美國等歐洲嘅國家係陷入咗一個關稅戰或者係一個咧政治上嘅對立嘅時候咧，呢、這個超級聯繫人就要發揮作用，就係、是、無論你通過民間或者一啲咧 NGO 嘅聯繫咧，你應該係 keep 住同呢啲咁嘅西方國家嘅組織或者一啲有影響力嘅人咧去。保持聯繫，這個是大家不需要宣之於口，但你香港應該做的。就算他講到你怎樣要聯繫祖國呢，在台面講的東西和在台底要你做的東西是不同。但是現在香港似乎現在走錯了方向，他以為發展高科技呢是自己的責任。喂，香港從來你想想有什麼科技啫，是吧？最近的人造衛星公司系都冇租交啦，都已经就嚟俾人 吹水 要破产啦。 吹水啲高科技创科都唔系由李家超第一个咯。嗰阵时话河套地区系咪啊，佢系话整一个啊同深圳一齐合作嘅创科啊黄金地带啦，系咪先？唔系第一日啊，杭州咧亦都唔系今日第一日爆咗个梁文峰出嚟啊嘛。杭州2010年就推出一个佢哋自称嘅叫初鹰计划啊嘛，5年时间佢就话要培养1,000间科技初创企业啊，除咗提供专项基金项目嘅资助同埋融资咧，杭州市人民政府同时声称加强创业指导，为初鹰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人才招引。2014年杭州又提出一号工程，加快发展信息经济，推进智慧应用。嗱，你假假地10年后，你唔好理啊嗰啲大陆共产党啲水有冇到，同埋有中间有几多水落咗私人官员嘅袋。但系假假地咧，佢喺个台面交到个功课，就系整咗个梁文松封出嚟。呢、這个咧，梁文松嘅量化呢、這个幻化量方咧，吓嗰啲浙江大学而家咧争住话系我哋嘅校友。嗱，呢个咧假假地嘅鸡棚咩都好，鸡棚佢报下报下报到咧，唔止只鸡仔啊，报到只阿麻鹰出嚟啊，中间发生咩事咧？吓细节我哋唔知啊，知但系2010年杭州已经有咁嘅计划，吓叫做初鹰。2014年佢大陆嗰度又有水稻，咁你而家15年之后，其实你话发展创科，一早就已经有讲咧。前任嘅特首有冇讲？你咪抄翻啲施政报告逐段去对咯。系嘛？咁而家你先识得啊，倾巢而出走喺杭州嗰处咧，系掹三尾。你觉得如果我系杭州市啊嘅市委书记同埋咧市长啊，我秒唔秒你嘴咧？ 你唔起啦，已经一早 系嘛，冇嘢，你咪上嚟饮饮食食咪算咯。大家都系明白人，官场里边啲共干咧都系咁嘅，好多时系嘛，饮饮食食吹水。但系共产党咧有吹水饮食嘅一个层面，亦都有咧战略做嘢嘅另一个层面。点解？因为共产党对于权力啊嗰个底线咧系非常之执着嘅。 点解睇你？ 佢知道如果你吹水吹下冇嘢做。俾嘅呢個美國佬咧，係顛覆到你嘅政權咧，你就唔敢吹噶。所以佢台底下佢係有做嘢。而家你香港特區咧，台面又冇做，台底又冇做，係嘛？咁而家咧，你又整一個咁嘅高調嘅訪問團嚇，仲好笑喎！嗱呢句嘢喎，佢話皆因為杭州喺多個高科技啊嘅領域迅速崛起，所以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开发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北部都会区你的开发十划都未有一撇。唔该你，如果我是杭州那里，我即刻问你啊，是咩？你说我们可以帮到你北部都会开发，你们啊三通一平啊，啲地啊卖到出来未啊？唔系喎，根据我们呢最新这个新闻档案，你知道共产党好喜欢做档案啊嘛，系嘛？最新嗰个你哋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咧带头抗拒，佢话咧北区都会啊吓叫啲地产商咧系唔会投资，除非计掂条数先吓，即系而家咧唔好话分都未结，拖都未拍啊，系嘛？只不过坐低咧系个媒人婆咧喺树斟茶饮啦，你眼望我眼嘅时候咧，你已经倾定啊生个仔出嚟啊，系去选读英国边间寄宿学校啊？你而家咪就系北区都会可以借鉴喎？喂，大佬借咩鉴咩？ 中国大陆嗰啲省市点样睇你香港唔起咧？除咗以前啊，觉得你系国际城市啊，有机会喺咧嚟下上市啊，或者见下鬼佬之外，今时今日无论 AI 无人机，再讲到咩最近嘅低空经济，边一项你唔系执佢哋口水尾啊？边一项系人哋做完之后，你话香港要发展啦？所以佢哋咪睇你唔起咯，系嘛？譬如话大疆无人机个总部同埋嗰啲厂房全部喺深圳，无人机已经唔系一个咩高超嘅技术，人哋十几二十年来喺深圳已经成为国际嘅牌子，系嘛？好多鬼佬啊、外国人啊依然买。咁香港咧，香港连无人机咁低 tech 啊嘅科技啊都做唔到啊，咁你仲何况讲 AI？ 下一步仲要讲低空经济，低空经济你做咩？ 系。两年前已经开始讲，旧年立法会已经开始讲低空经济啊，望下睇下，学下大陆。你而家我高头望下个天，有几多单呢啲咁嘅大快活、大家乐啊，同埋咧系超级市场买嘢嗰啲货系嗡嗡嗡嗡啊，系由呢、这个铜锣湾超市啊，系一路送到上半山嘅咧，有冇啊？冇呢啲就唔系叫低空经济，呢啲叫高射炮经济。高射炮口水经济是叫打炮经济，所以而家睇，真系不过唔紧要吓，全世界有人陪你嘅，成班欧盟嗰班废柴大帝咧，一样系借住梵蒂冈开会做 show 吓，就然后个个对 Donald Trump 咧系怒目而视，话 Donald Trump 而家咧喺度咧破坏紧咧呢个世界秩序，但系吓，我再提醒一句 ，Donald Trump 至少有做嘢，做嘢咧反台踢斗。扫场，佢系做嘢俾你睇，呢啲都叫 action。你可以唔中意，但你自己照下块镜。你哋呢班人啊，我而家唔系话香港特区啊，唔好误会啊。我而家系针对英国工党首相斯坦默为主呢班咁嘅左交政客，你哋做过啲乜嘢咧？吓、啊，除咗 LGBT 啊、变性啊呢啲咁样吓，你哋嗰啲咁嘅口水。然后咧喺度咧系胡乱拨款之后，你哋又做咗啲乜嘢先？ 我啊针对香港嗰啲特区官员噶啦，你哋我都明嘅。如果俾我袋住三四十万人工，得闲去外访下，坐下商务，跟住食下饭，茶烟饭酒，跟住又翻嚟啊，跟住读啊，唞个星期六日，跟住星期一先再翻工。喂，真系唔错啊！其实 呢件事系嘛？梗系啦，如果我系。官员我都睬你都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关我差事。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拜拜。 多谢，下一集再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